新唐美小电台 Capital 高我不想起病毒，现在有五月报告概要新闻。心理健康跨部门工作小组针对如何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提出十二项建议，包括推行本级合理模式定，并且为这里去展开公众咨询。荷兰中心和新加坡湿地政机构合作设计了360度全景影像的网络室内设计指南，为湿地症患者打造友善居家环境。指南在顶个月推出了后，已经有超过6000点击率。本地的官兵在你身边的疑似在3000起以下，另外还有3个人被摄。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沙里新增加2389起病例，比昨日少了162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的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95。 本地的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光明山普及县市宣布将共同设立的官兵援助基金延长到明年3月31日，以协助更多有需要的个人应付生活费高涨加通气平重的压力，同时也接受助国人士的申请。成功的申请者，每户家庭会使得到的一摆性补助增加到800块。一名82岁的老阿姆日前申诉查某囝唔插伊，伊只好暂时徛伫酒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澄清，当局接到老夫的求助了后，伫隔日都已经回应，并且积极地为伊提供援助。配合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周，新加坡汽车工会甲本地校车管理公司联手推出安全速度拯救生命计划，鼓励司机在学校区和主题区等民众和车辆常常出现的所在，将最快的车速保持在每小时30公里，以减少交通事故。停靠在吉波湾滨海俱乐部的一只游艇，昨日就起烧呛出滚滚浓烟，民航部队在一小时内将火扑灭，好加在无人受伤。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当作牛市强劲，挂未到达危机的程度。马国农业及食品工业部负责发展事务的副秘书长巴迪罗希山讲，农业部和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正在努力解决问题，以确保人民有充足的牛市供应。丁宝海鲜坊在下个月将个别香港进行维修检查，物色新拍位加等待新的经营者。曾经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海上师傅的丁宝海鲜坊创业40多年，是香港著名的餐馆，曾经出现在真多出香港的电视剧。不过受关闭疫情的打击，已经在2020年3月结束营业。今日新闻报告完了。